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49节，生存论的死亡分析与对这一现象的其他种种可能阐释的计划。死亡的存在论阐释的明确无误，首先应当通过下述做法来巩固，明确地意识到什么是这种阐释不能追问的，在什么方面他期待答复与指示只能是徒劳无益的。死亡在最广义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必须被领会为包含在世方式之在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只有靠尺度性的依循此在制定方向，才能在存在论上确定下来，连此在也可以仅仅被当作生命加以考察。对从生物学生理学上提出问题的角度来说，此在就退到我们认识为动植物界的那一存在领域之中。在这片原地中，我们可以通过存在者层次上的确认而获得关于植物、动物与人的生命持续的资料与数据，可以认识生命持续繁殖与生长之间的联系，能够研究死亡的种类、死亡发生的原因、建构与方式。这种生物学生理学的死亡研究是以某种存在论问题的提法为根据的，仍然要问的是死亡的存在论本质如何从生命的存在论本质得到规定。存在者层次上的死亡探讨在某种方式中总已经对此有所取舍了，对生命和死亡的或多或少澄清了的先行概念在这类探讨中发挥着作用，须得借助此在的存在论把这些先行概念标化出来。此在的存在论列于生命的存在论之先，而在此在存在论之内，死亡的生存论分析则又列于此在基本建构的特征标化之后。我们曾把有生命的东西的结束标为完结，此在也有其同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一样的生理上的死亡。虽然这种死亡不是在存在者层次上与其原始存在方式相绝缘的，倒是由这种存在方式参与规定的，此在也能够结束而不是本真的死，但作为此在它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完结了。只要是这样，我们就把这种中间现象标识为亡故，而死或死亡则作为此在借以向其死亡存在的存在方式的名称。因此就得说此在从不完结，但此在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够亡故。如果死亡的生存论阐释的基本方向已经得到保障，那么医学生物学上对亡故的研究会获得一些在存在论上也颇有意义的成果。也许即使就医学而论，疾病与死亡也必须从根本上被理解为生存论现象。死亡的生存论阐释先于一切生物学和生命存在论，而且它也才奠定了一切对死亡的传记、历史研究的和人种心理研究的基石。死的类型学标化出体验亡故的状况与方式，而这种类型学也已经把死亡概念设为前提。再则，死亡过程的心理学与其说提供了死本身的消息，倒不如说是提供了垂死者的生的消息。这只是一种反向，反映出此在在死的时候甚或本真的死时不必予以对实际亡故的体验，也不必在这种体验之中。同样在原始人那里，在他们以魔术 与偶像崇拜对待死亡的态度中，对死亡的看法首先照亮的也是此在之领会，而对此在之领会的阐释则已需要某种生存论分析与相应的死亡概念。另一方面，像终结存在的存在论分析也绝不预先掌握对待死亡的生存上的态度。如果说死亡被规定为此在的意即在世的终结，这却绝不是从存在者层次上决定了死后是否还能有一种不同的或更高级或更低级的存在，以及此在是否继续活着，甚或是否是持存的不朽的。这并不从存在者层次上决定彼岸及其可能性，亦如这并不决定 此岸，仿佛应得预先设置对死亡的态度的规范与规则以资教化似的。不过我们的死亡分析只就死亡这种现象作为每一个此在的存在可能性悬浮到此在之中的情况来对它加以阐释，就这一点而论，这种死亡分析仍纯然保持其为此案的，也只有理解了死亡的整个存在论本质，才能够有方法上的保障，把死后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有意义、有道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否可以表述为一个理论问题，在这里还悬而未决。此案的存在论的死亡阐释先于任何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彼岸的思辨，在死亡的生存论分析领域之外，最后还有一种能够以死亡的形而上学为名加以讨论的东西，死亡如何以及何时来到世间。死亡作为存在者的全体的折磨与苦难能够以及应当具有何种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要求先行领会死亡的存在性质，而且大而言之还需要存在者全体的存在论，特殊言之还要求从存在论上澄清折磨以及一般否定性。从方法上说，生存论的死亡分析位于死亡的生理学问题、心理学问题、神证论问题与神学问题之先。从存在者层次上说，这种分析结果把一切存在论特征标化工作所特有的形式性与空洞无物显示出来了，但这却不可以使人茫然无视这一现象的丰富错综的结构，因为仍存在以本体的方式属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所以本来就不能把此在作为现成事物来通达。而说到死亡，就不可期望能够简简单单的多取出死亡的存在论结构。如果死亡的确是此在的特具一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一分析也不能焦灼于某种偶然及随便设想出来的死亡观念，只有先行从存在论上标识出终结借以悬浮到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之中的存在方式，才能驱开这种任意。为此需要使从前整理出来的日常状态的结构充分现行，在生存论的死亡分析中会连带听到生存上的向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原基于一切存在论探索的本质，所以生存论的概念规定就必须愈加突出的不与生存上的情形结伴而行。世色死亡则尤其如此，因为此在的可能性以及死亡而最为鲜明的展露出来。生存论问题的提法唯以整理出此在向终结存在的存在论结构为标的，